我一直有幸都陪伴着你。我是一只萌萌的可达鸭，这位听友他说什么歌都行，最近心情不太好。世界唯一的你，开心点。 是你一眼我就认出来，这是命运最美丽的安排。是让你掠过漫长等待，我们只要现在相爱，幸福就来。恨我来不及参与你的过去，抱歉让你等待。我愿意付出一切交换我灵魂的另一半。这个世界唯一的你，是我拥有的奇迹。对我说的一字一句，都是我们的秘密。紧紧拥抱唯一的你，无可救药的坚定。 世界唯一的你，怎么能够低落呢？可以难过一会儿，但别太久，因为你不知道谁会爱上你的笑容，把你当成手心里的宝。今天晚上如果想点歌的朋友呢，欢迎继续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凌霄1022，要送给他很在乎的一个女孩。她说连续三年了，这一天呢都会在这里点歌，想对今天过生日的她说一声生日快乐。我要点播这首告白气球，因为每次听呢心情都特别的好。希望你以后无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听到这首歌，嘴角都能上扬。 我特别喜欢告白气球，所以呢，在你生日这一天把这首歌送给你作为生日礼物。生日快乐。 是那班转的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yeah, 微笑在天上飞。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 非常执着的一位男孩，连续三年在这一天都为一位过生日的天蝎女送出了这首告白气球，我相信他一定会非常的开心的。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为大家配搭送出你要的祝福。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彼得兔的回忆要点播的，他说我想给我最爱的人点播一首同桌的你，告诉他一生只谈三次恋爱是最好的，一次懵懂，一次刻骨，一次就是一生。我都希望这三次都是和你，多希望你是陪我走一生的那个人。谢谢你下了夜班就跑来医院陪我，最幸福的事情就是选择了你做我的老公。这里面真的故事太多了，祝福你们。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图书阅读方面。近日，人民出版社出版陈希文等著的《中国农村改革40年》一书，并在全国公开发行。该书被列为中宣部2018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之一。《中国农村改革40年》一书从农村改革开始的历史背景、逻辑演变入手，力求给读者展现一幅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宏观图景、历史缘由和政策脉络，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关心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变化。再来看，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画报出版社编制的《13亿人的40年》大型宣传挂图日前出版。这个挂图依托人民画报等图片资源，从衣、食、住、行、用、教育、科技七个方面选了40张图片，回望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物质生活、精神面貌的改变，追溯发展的足迹，感受改革的力量。房山碑刻通志卷一卷四出版新闻发布会暨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碑刻文献研究成果研讨会今天在房山举行。房山碑刻通志共分8卷，首次出版卷一大石窝镇、卷四城关街道、周口店镇。通志调查编研工作已全面完成，其余6卷将陆续出版发行。最后再来看，近日马薇薇、黄执中、邱晨、胡建彪、周玄毅现身王府井，出席奇葩天团新书《好好说话2》北京签售会。现场众主创与上千位读者分享了各自关于《好好说话》的心得，并列举了一些现实生活场景中的说话技巧。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9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来到北京乐广播，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陪伴各位的电台点歌节目。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呢，也欢迎登录新浪韩丽微博。明天呢，就是11月第4个星期四的晚上。所以呢，很多朋友就想起了明天是一个说感恩的好日子。今天呢，想提前送出一首《感恩的心》给自己的父母，希望父母身体健康，一切平安如意。我们送出这首经典的《感恩的心》。想必在等待中，你也一次次觉得自己都差不多要唱出来了，因为这首歌实在是太熟悉了。好，看来呢，刚才的 CD 机有点问题，我们一会儿换另外一个版本。那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小土要点播的《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今天呢，是他很重要的一位朋友的生日，要把这首白安的歌曲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心情好好。 真的真爱，漂泊在这茫茫人海，无人掉入谁的胸怀，多想从此不再离开。我是宇宙间的尘埃，微不足道的一种状态，成了谁的最爱，多想相信永恒存在。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是什么让我不再怀疑自己，是什么变得透明，我是宇宙间的尘埃，漂泊着这茫茫人海，存在，多想从此不再离开。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是什么让我不再怀疑自己，是什么让我不再怕失去，这茫茫人海里我不要变得透明。这茫茫人海里我不要变得透明。 人与人的相识非常玄妙，有时候你不知道遇到的那个他能够陪你走多久，从第一眼到以后的很多眼会成为怎样的一种朋友，大概只有在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最能够验证出来吧。感恩的心 像一颗尘土，有谁看出我的脆弱，我来何方，我情归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天地虽宽，这条路却难走，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多少泪要苍天知道， 像一颗尘土，有谁看出我的脆弱？我来自何方？我去 这感恩的心，才会知道每一天自己会很知足，很努力的去报答那些对自己好的人。明天呢是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是说感恩的好机会。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呆十二这位听友要点播的《相依为命》，他说给我们这一群勇敢的性情中人，我们都值得会有幸福的。好吧，你会遇到和你相依为命白头到老的人。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多载世纪，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试够别离并不很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年华像细水冲走几个爱人与知己，抬头命运射。 纯粹古典迎来地中海阳光，十一月二十七至二十八日，意大利交响乐鼻祖圣切奇利亚交响乐团携手指挥大师安东尼奥·帕帕诺亮相国家大剧院。柴赛桂冠得主丹尼尔·特里弗诺夫，享誉世界的中国钢琴家陈萨，激情奏响拉赫玛尼诺夫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第四、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描摹浓郁俄罗斯民族音诗，聆听贝多芬命运之声。 晚上九点四十五分，要进入到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份祝福的时间了。今天呢是听友许胖胖，不是洗漱困难户，哎，这个名字很逗啊。他的前男友的生日，他说我想把这首歌送给他，曾经以为可以托付终身的那个人，一直觉得我们会幸福的生活下去，可是突然就走散了。希望未来的我，未来的他，都会有各自好的人生。感情的开始，我们都想努力在一起，而如果不管因为什么而分开，都希望我们有更好的姿态面对未来的生活。也祝福你早点放下他。 出错你都肯去忍，谁亦早知不会合衬，偏偏你愿意等，为何还喜欢我？我这种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踩，口碑有多坏，但你亦永远不见怪，何必跟我？我这种无赖，大半生还是很失败，但是你死都不变